重，重量，五针，五针，五针，五针。养，供养，奉养，抚养，五金币，五金币，五金币，五金币，五金币。头，手，捂住，捂住，捂住，捂住，捂住。脱开，脱落，逃脱，摆脱，乌克参别，乌克参别，乌克参别，乌克参别，乌克参别，乌克参别。将，乌拉，乌拉，乌拉，乌拉，乌拉。传，传递，传授，乌兰别，乌兰别，乌兰别，乌兰别。喂，喂食，乌勒布别，乌勒布别，乌勒布别，乌勒布别，乌勒布别，乌勒布别。猪，乌勒干，乌勒干，乌勒干，乌勒干，乌勒干，乌勒干，乌勒干。使知道，使懂得，乌勒希本别，乌勒希本别，乌勒希本别，乌勒希本别，乌勒希本别。逐渐的，乌勒先，乌勒先念，乌勒先，乌勒先念，乌勒先，乌勒先念，乌勒先，乌勒先念，乌勒先，乌勒先念。杨桃，杨枣，乌鲁里，乌鲁里，乌鲁里，乌鲁里，乌鲁里，乌鲁里，乌鲁里。并不怎么，并没怎么的，乌麦，乌麦，乌麦，乌麦。不要，雾，乌墨，乌墨，乌墨，乌墨，乌墨。很，非常，乌墨西，乌墨西，乌墨西，乌墨西，乌墨西，乌墨西。蛋，鸡蛋的蛋，乌木汉，乌木汉，乌木汉，乌木汉，乌木汉，乌木汉。虫子，乌咩呵，乌咩呵，乌咩呵，乌咩呵，乌咩呵。腰带，乌咩损，乌咩损，乌咩损，乌咩损。